是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你在听吗？也许早该说，你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等你爱我，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整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汇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多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飞天魔女龙云凤带着大头鬼房树安闯进四象金灯阵，正遇上烟光大法师古月。房树安深知这个家伙是罪魁祸首，应该抓个活的，交到开封府要他的口供。龙云凤点头称善，晃掌中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古月就站在一处。这古月呢，可听说过龙云凤的名声，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但是她起心眼往外有点瞧不起她，认为龙云凤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你站翘就站的是个女的，你能有什么能耐？说话语无伦次，疯疯癫癫，就你这模样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武艺吗？俗话说轻敌必败，这个古月倒霉倒这上了。结果两个人一伸手，他这才发现龙云凤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掌中的闭月修光扫魔剑光华万点，出手如电。古月心头就一惊，可这阵儿他再想撤出身子不打了已经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已经被剑光把他扰在当中。如果按排列的方法，人家龙云凤排到第七名啊，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。古月呢名列第12名，两个人差着好几层呢。要说差一级，可以说相差无几，这不行。因此古月是越打越别扭，越打越不是人家的对手。 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，就觉着脑瓜皮凉丝丝的，啊！让龙云凤给他来了个炒肉拉皮儿，把头顶心连皮带肉薄薄的片起一片，滋的血就钻出来了。就在古月一愣的时候，龙云凤借里夹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过去，把他给抓住了。龙云凤把他捆上之后，回过头点手唤房叔安：“房老爷，看着他。”“ 你来了。” 不过房叔安深知他是个老虎啊，我看着这玩意看都看不住，万一叫他跑了怎么办 呢？问老剑哥，你这东西才狡猾呢，弟子恐怕看不住，万一您在前头打阵，我一个不留神他再跑了呢？ 饭桶，你没看他捆着吗？你连这么个人都看不住， 那倒是，要是一对一那没有关系，不过咱们人太少，人家人多，你知从哪儿再蹦出几个来，倘若把他救走了，咱不白费劲了？ 那你说要活的干脆就把他杀了得了。 别呢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想个什么招呢？还让他跑不了，就是跑了也是废物点心一块了，想个那么个万全的办法。 嗯，好吧。龙云凤一听房叔安说的不是没道理，他把宝剑背在身后，把两只手探出来了，抓住古月的左右肩头，稍微一使劲儿，哎啊！古月一声惨叫，好像没背过气去。闹了半天，龙云凤把他两只胳膊的骨环全给掐掉。这回这两条胳膊可好了，可以来回甩动，失去了作用。就是把五月给救回去也是个残废，把筋都给掐折了。他这个腿呢给他留着，这么大块头谁背着他，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赶着他走。留着他这张嘴，到开封府过堂的时候可以叫他招供。来，房叔安一看这还不错，虽然他俩胳膊残废了，仍然是拿绳子捆着，老房一手提着小片刀在后头压着他。单说龙云凤打了个胜仗啊，他这心呢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他恨不能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仁。其实他跟夏侯仁一点交情都没有，为什么这么热心呢？原来龙云凤啊爱显示自己，你们不是都不行吗？哎，我行，你们救不了夏侯仁，我救了，这叫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。这人也骄傲的不得了啊。可是还没等着到五行昆仑绝命台呢，突然对面伏兵四起，有一人高声喊喝：“呆！”对面来人慢往前进，夏随良等候多时。好，龙云凤往后倒退两步，抬头一看，可不是，来的人正是金灯大界，左面有翻掌镇西天方天画， 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，右面有黄蜂剑客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背后还有几十名群贼。夏遂良单手提着三尖匕首跃下，是满脸的杀气，眼露凶光。你看这龙云凤也不傻，分对谁，他知道夏遂良那是最不好惹的，因此也就加上小心了。把宝剑在手中一提，龙云凤咬了咬牙，哼，夏遂良，我找的就是你，到的就是你。夏遂良把头拨楞了拨楞，龙云凤啊，你说话有点自不量力，你别觉得你了不起，在夏某的面前你是甘拜下风啊。我正告你，马上把阴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放了，然后你跟房叔安二人跪在我的面前，任凭我法落，这是你的便宜，如其不然，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龙云凤闻听仰面大笑，笑得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，他嘎嘎这一乐呀，连夏遂良汗毛根都觉着发胀。你乐什么？我乐你死在眼前还发威呢，我龙云凤可没吃错药，没听说过放仗不打，我就叫你处置我，你拿我当了三岁的孩童了。夏遂良，废话甭提，你过来受死。书说简短，两个人站在一处。哎呀，不怕无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呀。那夏遂良名列第四名啊，龙云凤第七名，两个人差着好几级呀。而且龙云凤在闯阵之时会斗阴光法师，消耗了一定的体力，跟金灯剑客站在一块儿就显着更不行了。因此打斗到三四十个回合，把龙云凤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，掌中这把碧月修光扫魔剑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作用了。夏遂良一边打着心中一边高兴，这个魔女说什么今儿个我也不能叫她跑了，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，怎么了？龙云凤没注意，三尖匕首跃正好扎到他腿上头。啊！龙云凤一哆嗦，金灯大剑手往怀里头一拽，你躺下吧，你给我！他这玩意带链的，往怀里一拽，龙云凤站立不稳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血手飞廉江红烈利用这机会以闪电般的速度窜到龙云凤近前，手起掌落，啪，把龙云凤的头颅击碎。可惜飞天魔女是命丧八卦四象金灯阵，房叔安呢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老王的左手拽着绳子，右手拎着刀，晃着大脑袋一看，咦，没你妈呀， 他一看这怎么办，就剩我老哥一个了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我这还带着一块，我带得了吗？老方一想，去你妈的吧，吃到现在也不能要活的了。他把小片刀对准了烟光法师的后心，这一刀就给穿透了。古月还觉着不甘心呢，扭回头来还看看方叔安，弥陀佛，你怎么着？方叔安拿小片刀在他肚子里一绞，古月这才死定了，眼睛往上一翻，身子晃了两晃，栽倒在地，崩了方叔安一身血。方叔安拽出小片刀是抹头就跑，夏随良急得一跺脚，哎呀，我们怎么把这事儿给忽略了？英光法师，死得太惨了。方天华，在，别让方叔安跑了，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。遵命。方天华领了伙人，赛后的撒脚就追。方叔安，你站住！这方叔安呢，肉烂嘴不烂，你就跑得了呗。不，一边跑一边穷对付。他回过头来说，我才不站住呢，哪里走鸟地方走，你就不用关心的，我看你往哪跑鸟地方跑。哎，您别说，你看方叔安打仗没能耐，跑的还挺快，撂蹶子跑啊。他深知要落到方天画一伙的手里，真得扒他的皮呀，都把他恨透了。可是一样，他怎么能跑得过方天画呢？眨眼的功夫就是叫人追上了，大头鬼想要我命休矣。这他拿手这么一糊了，觉着这个后腰这块什么玩意儿这么别扭，不不愣愣的。哦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对呀，我这还带着卧佛昆仑僧一颗脑袋呢，准备拿回马家店给死者祭灵啊。现在是越清楚越好，干脆把这肉头我也扔了吧。他一边跑一边把这包解下来，把扣打开，冷不丁一回身，接法宝，奔方天画就打起来。方天画不知的是什么呢，就觉着一道亮光扑奔自己而来，啊，往旁边一闪，巴巴掉地下，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。方天画眼尖呢，发现是颗人头，呲牙咧嘴的，谁呢？赶忙过去抓住耳朵给相了相面。哎呀，正是他好朋友卧佛昆仑僧。心说怪不得他没回来呢，闹了半天死了，甭问是死到房叔安徐良他们的手中。大和尚，你死得太惨了，我方某一定给你报仇雪恨。你想，他抱着脑袋相面，再在这思索片刻，再这么一哭，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。房叔安抓紧机会就跑出有半里地去。房天华一想，对，我别光顾了难过，我得抓房叔安呢。他让小老道把人头捧着交给金灯大剑，他继续在后的追赶。可是就这么一来一往，给房叔安找了机会了。 老方啊就窜进密林之中。方天画等到林子边了没敢进去，因为他知道方叔安坏，这小子什么损主意都有，我在明处他在暗处，他要给我一下子我倒霉不。方天画，方叔安你出来。方叔安躲在一棵树后，一边闭着眼休息一边打主意。我的妈呀，出了阵没出了阵，我得想方法逃走啊，往哪边走对呢？方天画在外头喊他不言语，后来方天画祖祖奶奶那骂老方还不言语，心说活该，你有劲儿你就骂吧，反正我也叫人骂惯了，听着这玩意也不许乎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方叔安绞着脖子叫人给掐住了，喷，您说这位有多损吧，把方叔安拎起来像拎包似的啪给扔出去了。老方心说这人比我他妈还损，这谁呀，这是正好扔到方天画眼前。大堂主一看，呵，小子你这什么毛病，冷不丁蹦出来了。方叔安气得一扑了脑袋，废话，我吃错药了，我是叫人扔出来的。正在这时，树林里头走出几个人来，扔方叔安这辈走的最前边，一说话还大哑脖子，嘿嘿嘿嘿。方老爷还记着我吗？方叔安在地下站起来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呀，我那谁呢，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。在上淮山老剑客的身后有铁观音、彭之花、铜头铁臂无毛怪、江兆慧，在他们身后还有老剑客陆天林，那位侠女陆小英，一共老少五个人。方叔安呢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呢，哎，觉得这回有了把握了。他来到上淮山近前，把老头千心给抓住了。我说你有这么缺德呢吗？故友相见你不说唠几句，你怎么掐脖子把我摔出来了？我姓方的，我认为你这个能耐有长进，没想到咱爷们儿怎么还这么没出息，叫人撵得躲在树后头连大气儿都不敢吭，人家骂得那么难听连老朽都挂不住，我看你这脸上不红不白的。 哎呀，这就是功夫啊，仁者自安呐、啊，您明白吗？我是练气士 啊！呸！你别不害臊了你。方叔安忙里偷闲，这阵还没忘了开玩笑呢。但是老方说过几句笑话之后，突然正言厉色地说：“我说各位，咱们有话一会儿再唠，可了不得了，飞天魔女龙云凤刚死在阵里啊。”这座大阵可真要命啊，你们最好保住我快些逃走，不然的话一会儿夏随良就来了。这几位还真听话，出来会斗方天画。方天画一看都认得，在三仙观见过面，知道惹不起，赶紧收兵撤退。他走了，这算他聪明捡了个便宜。可这些人也没敢打阵，保着方叔安从镇里头出来回归马家店。一边走方叔安一边问呢， 我老爷子你们这是从哪来？ 从三仙岛啊，接着你们的请帖了，能不来吗？ 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啊。您知道镇里的情况吗？ 刚来上哪知道？ 哎呀，我的妈，可要了命了！告诉你们，我干老徐良四路分兵攻打四象金灯镇，结果闹了个大败而回呀，受伤的受伤，死的死。万年古佛知道不？ 知道啊， 死了 啊！大和尚命丧阵中， 哎呀，叫炮啊都给崩碎了都。王元知道不？ 知道， 死了。神仙娘躲一六烟也崩没了。茅山二圣知道不？老剑客洪飞哈坤死了。大伙一听眼泪掉下来了， 刚分手才几天，还想见着面好好唠一唠，没想到死在四象金灯镇了。看来这碗饭不好吃。你看平常说笑话，说这是玩命的行当，一点都不假，真等于脑瓜在裤腰带上憋着，随时随地就可以掉。他们回到马街店了，等到了店房门前一看，好嘛，纸帆高挑啊，出来进去的人腰里头系着白孝带，有的没系孝带，胸前带着白花，这哪是店房和公馆呢，成了灵堂了。院里搭着大棚，棚里面放着桌子，桌子之上摆着一溜一溜的牌位，凡是死者，万年古佛、王元、鸿飞、哈坤、金睛好斗梅良祖、神行无影古云飞、马天池、马天书等等等等，是死者全有名字，一溜挨着一溜的查一查，三十多个呀，谁瞅着不难过呀。方叔安腿一软，跪在桌子前面， 各位各位老天爷， 他这一哭啊，把全店的人全给感动的哭了，本来人们都哭的没眼泪了。蒋四爷从旁边过来说，安娜别哭了，大伙够伤心的了，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，请点到为止，起来吧。 母爷，我四爷爷想起各位老前辈朝夕相处，一旦分开，我心里都如同刀剜的相似，你让我哭一哭，痛快痛快吧。哎呀哎呀， 白云瑞从后边来了，说安娜拉倒吧，哭两声就得了。 老叔，我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我哭一哭痛快，你谁也别管我。 他哭起来没完了，后来把徐良气急了，在他后脑勺上啪削了一把，这个慌张娃把绿瞧瞧，你好丧吗？哭就能把大伙哭活吗？哎，这一巴掌打挺好使唤，方叔安的眼泪滋溜回去了。哎， 看什么，干老说的对，哭能哭活吗？ 这有什么用啊？况且说大丈夫泪不轻弹，我这太不对了。我干老您甭生气，往后我不哭了。大伙抿着嘴，有的都乐了，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啊，这是敬酒不吃，净吃罚酒啊。方叔安把眼泪擦了擦，扭回头把山药蛋几个人请过来了。哎，我干老各位，我光顾哭了忘了给介绍了，您看谁来了。 哎呦，大伙一看来了援兵了，全都围拢过去，彼此见过。 那白云瑞啊，瞅谁都欢迎，他一看陆小英， 在后边的白云瑞这心唰啦就一翻个，想起三仙岛的一出出一幕幕，云瑞这心里头就憋了个嘎的，心说这个倒霉的女人怎么又来了？莫非她还想接着茬破裤子缠腿不成？又一想，那是过去的事儿，也可能他改变主意了，原来者为客，帮我们的忙来的，我可别慢待，他不便出头呢，让蒋平和徐良出头，大家张罗着把中队高人让到后边，分宾主落座，彼此诉说离别的情况。上淮山指着徐良的鼻子说，范将军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老剑客上淮山，绰号山药蛋，你要听这名儿，看他的长相，那是人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但是他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走千家过百户，对消息是最灵通不过。他听完了徐良诉说经过，上淮山长叹了一声，哎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，这也难怪，要说怪，就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准备。拿你刚才介绍的，好不容易冲进四象金灯阵，登上五行昆仑决命台，胜利就在眼前了，结果出事儿，这不是事先没有估计到吗？再者说了，白云剑客夏侯仁在椅子上捆着，他使的不是绳子，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铁链，宝刀宝剑都剁不动，这铁链你要不把它砍折了，怎么能把人救出来？现在就得想办法，什么样的宝刀宝刃能把这铁链给剁折，然后才能打阵。另外它里边弓箭那么多，我这一打听，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这亏，我们也是肉人呐，不管是什么剑客也怕那弓箭呐，那怎么应当防备防备呢？咱事先也得做好准备，吸收这些教训，而后再破阵也不为迟晚呐。长发道雪珠莲在旁边坐着，老剑客闻听，突然想起件事了，无量天尊。上老剑客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，我想起件事了。哦，大伙儿都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雪珠莲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这话10年了，10年前呢，雪珠莲从冰山北极岛到东海小蓬莱来看三弟武圣人于和，这于和呀正忙的时候，把外边道装全款掉了，系着个大围去。雪珠莲认为他练什么丹药，结果不是，他正在打造一对兵器。于和跟雪珠莲说，二师兄啊，我这对兵器要打造好了，天下无敌。你看亲师兄弟无话不谈，雪珠莲就问呢，什么兵器，什么宝刀，什么宝剑？宝刀不是，刀剑不奇怪，现在我还没给起名字呢，初步拟定这名字最好叫双龙飞索。雪珠莲就问，什么叫双龙飞索？武圣人就说，二师兄， 这还不明白吗？就是两条锁链，您住几天我就能打造好。后来打造好了，用金水走了16遍，这两条金锁是夺人家二目，粗细呀、啊，就像筷子那么粗，每根1丈4尺长。武圣人于和就说：“二师兄，不信您拉了试试，凭您的能耐，你要能把这锁链拉折了，算你有功夫。”雪珠莲说：“不见得吧，这么细的链子我拉不折，那您试试吧。”还雪珠莲呢，连拽了3次，真没拉断。后来老剑客有点挂道劲，使出天花宝盖昆仑闭气功，哎，也没拉动。哎，这玩意儿真结实啊！于和就说：“我打造这东西啊，第9次这才成功。不但说人拉不断，宝刀宝剑也伤不了他。不信，您找宝家伙来，剁剁看看。”后来果然试验过多次，也没砍动。于和就吹：“我为什么打造两条铁链呢？这是我的兵器，不用的时候缠到腰里头，用的时候抖了开，头前挂什么头都行，挂飞抓，挂槊，哎，挂什么都可以，使用相当方便。”可说完这话呀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10年了。雪珠莲把这个事儿都忘得死死的。方才听山药蛋这么一提醒，哎呀，雪珠莲猛醒，说：“捆白云剑和夏侯人的链子，能不能是双龙飞锁呀？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宝刀宝剑伤不动？”但是同时他又想到了，他跟武圣于和在谈话的时候问过，说什么东西也伤不了他吗？于和乐了：“要伤也有，除了我自己，咱老师给我留个纪念，你知道吗？叫碧血鸳鸯剑，非碧血鸳鸯剑能把它破了，别的什么也破不了。鱼肠剑快不快？那不是对症下药，也白扯。什么龟灵七宝啊，白鹤剑的刘彩虹啊，你就什么价位好，你也碰不动它。除了我自己，那口碧血鸳鸯剑。”这回雪珠莲把这话也想起来了：“是啊，当时长发道人把10年前的经过跟众人一讲，大伙这心呢才亮堂了。要这么说，解救夏侯人有希望了，能把碧血鸳鸯剑弄得手，就能把铁锁给斩落，那就救得了夏侯人呢。”随之而来的，大伙又赌上心了，那宝剑是武圣于和的，肯定在他身上佩戴着，谁有办法把宝剑得到手啊？你还能跟他商量，你把宝剑借给我，我去救夏侯人，那不是笑话吗？看来这个事儿啊，还是挺难解决。上淮山手捻虚髯，晃着脑袋：“我看这样吧，什么事儿啊都不能看得太死了。要想这事儿难，那难起来没头。莫不如咱就大胆一试。我梁子，我出个馊主意啊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大伙都知道山药蛋主意多，全问您说吧，有什么好办法？”“我看这样，今天呢咱不打针，明天也不打针，咱后天打。这2天时间干什么呢？别闲着，大伙齐动手啊， 想办法先制作藤甲。 什么叫藤甲呀？就是用藤子用猪皮编造甲胄，每人一副，破阵的时候用它护身，能避住弓弩，不然的话这肉人谁架得住射呀？无论如何在两天之内把这藤甲制造完。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别闲着，想办法把碧血鸳鸯剑的事查清，究竟这口宝剑是在武圣人于和身上佩戴着，是放在什么地方。三天之后咱们兵分两路，一路照样打阵，不过呢这可是假的，虚张声势，给他们制造的印象是非要破阵不可，把他们的人全吸引到大阵上去。另一部分人进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前去盗剑，把剑盗的时候两路合而为一，再攻打这座大阵，解救夏侯人。哎呀，我想的不太成熟啊，你们看看怎么样。徐良的脑袋反应多快呀，高，看来上回山老剑客果然有好主意，大家全同意了。后来把这马季店掌柜的给找来了，双钩大将马宝成，原来那是昆明镖局的总镖师，跟开封府众人处的不外，大伙有什么事也不背着他。把他找来之后，徐良就提出来，能不能麻烦您给弄几车藤条珠片，我们打算制造藤甲。马宝成就明白了，哦，是不是防备弓箭的？对，我说徐三将军，这事儿您交给我了，你们腾下手来干别的，得用多少吧您说吧，到时候我交成货给你们编造好了。哎呀，大伙一听那太好了，一查点人数怎么也得300副。好嘞，几天用货吧，最好不超过两天，一天半我就交货。你人多好干活啊，在南省找竹子那费什么劲儿，就这藤子是费点劲儿，但是人多撒出去也不难搜集。这件事就交给马宝成了，他怎么制造藤甲咱不必说。第二件事，探碧血鸳鸯剑落在什么地方，这可是个难事。那东海小鹏来碧霞宫，猫猫脑袋就一个呀，谁敢去？要没两下子行吗？这件事情上淮山老剑客是自报奋勇，那我提的我就去办。老头当天晚上就起了身，大伙的心提的嗓子眼啊，一直等到第二天掌灯的时候，上淮山回来了，等这圆球帮灯从房上轱辘下来，大伙这心才放下。房叔安跑过去把他手拉住了，你问老人家，我这弄不清楚您这是魂灵啊还是真人。废话，你他才魂灵呢，我寻思您归位来了，快点进屋跟大伙说说。上淮山一进屋先饱饱的喝了顿水，然后把嘴擦了擦，好险好险呐，舒安说的不假，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三圈我又回来了。哦，怎么样，看明白了，也该着我走时期， 武商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都在大阵里边，没在碧霞宫。看家的就一个人，就是那个黄蜂剑客。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。那么大的碧霞宫，我上哪儿查去？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。后来我用点穴之法把黄蜂剑客给点住，把他背到没人的地方，穴道给他破了，讲清了城破厉害。哎，您别提，这人真不错，后来还掉了眼泪了。他说他也反对他们武圣人干这种事儿，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。但是他是护法之一，也不忍心抛弃武圣，但是呢又不想跟他们跑到底。后来啊就把这实情告诉我了，碧血鸳鸯剑武圣人于和没佩戴，就在碧霞宫搁着，地点叫紫竹轩。紫竹轩呢就是武圣人读书的地方，那里边有消息埋伏在那儿搁着呢，他也是怕被咱们人给偷来。这不黄蜂剑客还给我画了张草图，我本想动手偷剑，可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回来了，我没敢造次，这才回来给你们送信。山药蛋说完把这张草图往桌上一铺，你看这个事儿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雪珠莲呢，因为他跟武圣人是亲师兄弟，过去经常到碧霞宫来，碧霞宫修建的情况有什么埋伏他都知道。他一看不错，这个方位是紫竹轩，哦，搁到二层楼上，明白了，这里边有三环套月的埋伏。可见山药蛋这一趟没白去呀，大家是十分感谢。这阵马掌柜的来了，找徐良，300副藤甲已经全造完毕，你们去收货吧。蒋平、白云瑞到外边一看，果然全制造完毕了。这玩意儿把头盔戴上，把甲披上，一般的弓箭是不能伤身的，每人一套，这可就保险的多的多了。后来把藤甲发下去，自己的自己保管。这就过了3天了，大家心如火焚呐。那白云剑和夏侯人还在里头压着呢，他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万一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改变了主意，把他杀了怎么办呢？咱不白费劲儿的吗？况且掐手指头一算，打赌击掌是10天的光景，现在过去7天了，再不能耽搁了。众人推举白眼眉徐良要2打4向金灯阵。当然这次打跟头一次不一样，这次是虚张声势，派的人更多，仍然兵分四路，带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，每一路增加了几十个人，跟着摇旗呐喊。另一小部分人赶奔紫竹轩去到碧血剑，谁去呀？人们都料好了，这个事儿可不能马虎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得选拔有能力的人。头一个长发道人雪珠莲，一旦被人家发现了就得动武，想要能对付得了的，能是武圣于和对手的，那就是雪珠莲，因此他得去。 那雪珠帘这一去，他那几个徒弟不放心。霹雳光风、水上福州、诸葛元英、镇北海、恶面昆仑走、上官风、飞飞上人、诸葛随、古墓大剑、邹瑞、邹化昌，这四位得保护师父，他们就占去了五个人。寒江孤雁、上云凤、一字峨眉女、马凤姑、白衣神童、小剑魔、白衣子也要跟着。那个盗宝剑的目的是救大师兄啊，我们能看着不管吗？因此这三位非跟着不可，别人都好办，就是小剑魔不好办，他现在是伤啊，十成好了八成，按理说还需要调养，起码十天之内不能活动，但谁劝也劝不了。白衣子说得清楚，你们要把我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去，我就抹脖子。大家为什么？为救我大师兄，我是他师弟，我瞪眼在家里边坐着，那能行吗？非跟着不可。大伙一看，跟着跟着吧，好在这么多人呢，这就凑了八位。山药蛋上淮山是向导，他去过一次陛下宫，比较轻车路熟，所以他得跟着，这就九个人。西伯大脑的房叔安也非要跟着，房叔安说，咱干脆凑个整，咱来个十老闹陛下宫，我也来算你老。再跟你说呢，大伙万一有想不起来的事儿呢，我还能给大伙提提醒。众人一听啊，太对了，你看房叔安没能耐啊，哪回还都死不了，还净办大事呢，因此也就同意了。这两路分兵规定好了，一比如说房叔安他们这十老进东海小蓬莱陛下宫，盗宝剑非常顺利，按着这张图到紫竹轩，宝剑到手便回马吉殿，马上取路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。那么徐良岭这伙人打阵呢，从虚的就变成实的了，从假打就变成真打，两路合兵，争取天亮以前大破四象金灯阵，救出白云剑和夏侯仁。比如说盗宝剑不顺利，遇上麻烦了，或者倒霉遇上危险了，那么徐良他就把全部人马撤回来，保存一定的实力，这十老不管剩下谁都回到马吉殿送信，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办法。要不说呢，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未料胜先料败呀。有上次的沉痛教训，大伙儿心有余悸呀。书说简短，两路分兵是开始行动。安下徐良、白云瑞，率四路人马攻打四象金灯阵不提，单说这十老，这马宝成给准备的船，石老上了船了，正好是定更之后啊。今天晚上天是漆黑漆黑的，出去几步对面不见人，哎，越这种天越便于行动啊。这只船在风浪之中赶奔小蓬莱，离远处看见灯光了，雪珠连体放弃船别要了，船目边大，声音大，容易被人发现，干脆咱们趁入水底，从水底到达岸边。大家同意，全换好了水师依靠，打发水手把船撑回去了。这些人到了水中之后啊，人家都有两下子，要讲究水性最次的是房叔安，大脑袋心里没有底儿啊，跟上淮山商议，我说老剑哥，您得拽着我点儿，最好背着我点儿啊，我撑的我还得背着你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我怕为了我耽误了大事儿。我这水性不在250以上，不在250以下，正好250啊。你要说打个水泡呢，平常的游一游那行，在关键时刻我就玩不转了。孩子，你放心，你就交给我了啊！遇上事儿我给你保着险。哎呀，我多谢老剑客。就这样，他们散开，赶奔岸边。眼看快到岸上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：“谁？水里那是谁呀？”哎呦，可把大伙吓坏。大伙心说：“这么黑的天，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怎么暴露的？”不管真与假，大伙一想得潜入水底。这伐树安不行啊，他不会闭气。哎，我老剑客，这我可玩不转的，我这也往里头灌水。上淮山一想，谁让你跟着来了的？你真耽误事儿。老头也不听他这套了，抓他脚脖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沉下去了。你说方川把大嘴一咧，这顿喝吧，灌了个大肚子嫩嫩呐。最后霹雳狂风水上浮舟从水底上来了，把头露出来，就听岸上那说话：“我说你咋呼什么？那怎么不咋呼呢？还金灯大剑怎么交代的？隔一会儿就得喊两嗓子。你说那差官队能完得了吗？你知谁进小蓬莱呀？这叫诈语。算了算了，你吵着连我都害怕，真不真假不假的。”哦，诸葛元英一听上了当了，闹了半天就是诈语，什么没看着，瞎咋呼。诸葛元英二次潜入水底，一拽大伙，众人明白了，陆续浮出水面，不敢走正面，从旁边弃水登岸。再看房川乐子大了，大肚嫩嫩，失去知觉。上淮山一乐：“没事，我现在就抢救。”最后把老方肚子里的水给控出来了，他没鼻子，正好这小窟窿滋滋滋往外冒水。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儿呢。我说老剑客，你损套了你。我说你怎么愣惯活人？别吵吵，我不惯你，咱岂不就暴露了？说完呢，现在我们已登岸了，正在这关键时刻呀，能不能道出碧血鸳鸯剑，就在此一举。 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。